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脾气好，平日里被燕无师百般刺激，习惯成自然，面对他堪比刀剑的冷嘲热讽已经麻木了，但他还是很同情眼前这个年轻人。谢香的名字他曾听过，对方出身陈俊谢氏，乃是临川学宫这一代最出色的弟子，传闻汝烟客会有意栽培他接任自己的衣钵，他也不负师父的期望，年纪轻轻就已经跃居年轻一代的高手前列，一身武功已得汝烟客会真传。不仅如此，听说他在儒学上也有青出于蓝之势，临川学宫时常招揽天下儒生进行儒学通辩，谢香每每都能在席上独占鳌头。这样一个人物，别人看在他师父的面子也总会客气三分，更何况他本人同样出类拔萃，几曾听过这样近似奚落的话。能被汝烟客会看中的弟子，终究不是冲动易怒之人，韵色自脸上一闪而过，谢香恢复平静。 谢某奉公主之命送来请柬，想请燕宗主五月初五长安惠阳楼一晤。 汝烟客会想要见我，让他自己来便是。摆什么谱啊？ 不知香可有幸向燕宗主讨教。 哼，你信不信你连他都打不过。 燕无师微微一笑，忽然指向沈乔。怪只怪沈乔外表太具欺骗性，加上方才在席间燕无师表现出来的那份亲昵，连谢香也误会了。他皱着眉，连看也不看沈乔一眼。 燕宗主一代英豪，何必自降格局，拿鸾宠来辱我？ 阿乔，他在骂你啊，你就这么忍下来吗？ 为什么我好端端站在旁边，一句话都没说，也能被殃及池鱼？ 方才闻君高论，在下颇有醍醐灌顶之感，不知是否有幸多加请教。 多谢夸赞，谢某师命在身，只怕抽不出空闲。 你不是想与我交手吗？只要你打得过他，我就与你打。 临川学宫作为儒门宗派，汝烟客会更是当今天下名列前三的绝顶高手，谢香作为他的弟子，必然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沈乔从前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玄都山上，很少涉足尘世，说好听是不食人间烟火，说难听点，也正是因为他不大关心天下走向，为玄都山生变埋下了隐患。如今既然在红尘游走，难免会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，他武功识趣起舞，要想完全恢复旧日水平，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，也不是关在屋子里琢磨就能琢磨出来的。谢香不知沈乔来历，更不知以对方从前的身份地位武功是能与自己师父平起平坐的人物，他涵养再好，被燕无师这一回两回的激也激出了脾气。 沈某不才，愿向谢郎君讨教一二。 好啊，就让你讨教一下。 话音方落，他便朝沈乔抓过去，但这一抓却不是随意为之，五指微曲迅若闪电，仔细一看，动作又煞是好看，梅花开落，美人芬香，素素纷纷，仿佛千树万树缤纷灿烂。临川学宫的武功偏古朴，走的是大巧若拙的路子，唯独谢香现在使出的摧金折玉令人目眩神迷，是临川学宫中唯一一门以繁杂和速度取胜的武功，也是谢香在江湖上借以一战成名的武功。这一手原本十拿九稳，谢香也没打算下重手，只想把沈乔的手臂折断，让他别那么不知天高地厚。谁知指尖堪堪触碰到对方袍袖，却抓了个空，他忍不住咦了一声，脚下一步向前，又向前一抓，再次落空。这两手精妙绝伦，若说第一回对方能避开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也绝对不会有第二次的巧合。谢香不是蠢人，此刻他自然也意识到了沈乔并不像他外表看上去那样柔弱可欺，一碰就倒。他态度认真起来，连带兵器也拿出来了，是一把玉尺，虽然是玉，却是十分罕见的质地， 色泽比红玉还鲜艳，几乎要滴出血来。若被这根玉尺灌注真力拍上，怕是连骨头都能拍断。但谢香现在却踢上了铁板，他的红尺非但没法拍在沈乔身上，甚至连对方都接近不了。每每快要碰到时，便仿佛有股无形真气将他的红尺荡开。谢香存心争一口气，红尺骤然霞光大作，所到之处若携狂风暴雨，呼啸着朝沈乔劈头盖脸扑洒下去。银钩破天，铁化裂地，被席卷而起的气流将沈乔团团裹住，却硬是只能在他身前三寸处打转，再也前进不了分毫。谢香大吃一惊，方才看见沈乔出手，他自忖对此人实力已经有所预料，却没想到真实情况还远远超乎他的预料。沈乔没有试图用模糊不清的目力去查看，而是直接闭上眼，用耳朵来倾听。当谢香踩着云步，以红尺破开他周身真气，跃身而起，当头劈下时，他的竹杖也抬了起来，正好把那把玉尺格挡住。两者短兵相接，竹杖居然没有断为两截，而双方在短短时间内已经接连交手数十招。展子虔从一开始的不以为意，到现在忍不住为师弟担心起来。他屏住气息看着两人过招，生怕出声干扰了谢香，连呼吸都忍不住放轻了，眼睛眨也不眨。反观燕无师，却依旧是负手而立，一派悠闲自在，脸上满是看戏的惬意。临川学宫的武功以沉厚大气为主，但越到后面，谢香出手越是凌厉，招招毫不留情。他自出江湖以来，即便偶有挫折，对手也是前辈高人，甚至是名列天下十大的宗师，输给他们并不丢人。可偏偏眼前这籍籍无名之辈还是个瞎子，别说输给他，就是打成平手，谢香都觉得没法接受。双方交手都很有分寸，虽是在闹事，却都刻意将战圈缩小。谢香虽然态度有些高傲，也没有肆无忌惮牵连无辜的心思，只是数百招之后，伴随真气流失，沈乔隐隐感觉有些气力不济，只怕再战下去于己不利，索性便将竹杖往地上重重一顿，跃身而起，袍袖震开，宛若白日飞升的谪仙下临，又自半空而下，掌风击向对手。谢香紧追不舍，一掌拍来，另一手的玉尺则当头挥下，两人在半空对了一掌，双方身体俱是微微一震，而后又不约而同收回真气，飘飘落了地。 师弟，你没事吧？ 是我小看人了。 谢郎君过谦了，我亦受了伤。 天下卧虎藏龙，高人处处，是我自视甚高，不该口出狂言。燕宗主说的不错，我连你的人都打不过，又谈何资格与你交手？谢某告辞。 哎，师弟，师弟啊！ 谢香转身便走，展子虔见谢香头也不回，只好赶紧追上去。刚走两步，似想起什么，停下脚步，回身朝沈乔拱一拱手，歉然一笑，这才继续去追师弟。沈乔的脸色也没好看到哪儿去。谢香是汝烟客会的得意门生，下一任临川学宫掌门人，就算现在武功还未能跻身天下十大，这个差距总不会是不可逾越的。沈乔以一半功力加上病弱之躯跟他切磋，其实这个平手是来得很勉强的。谢香充其量是真气微微激荡，沈乔则是直接就吐了一口血出来。 哎，看来今日是看不成花了。 燕宗主，我可以自己走。 再乱动，回去就为你劈杯儿。 沈乔有时候真觉得，比起一宗之主，燕无师更适合当一个流氓无赖。受伤这种事情，其实伤着伤着也就习惯了。回去之后，沈乔又睡了一觉，醒来的时候窗外已经一片漆黑，屋里暖暖染着梅香，烛火摇曳不定，燕无师则不知去向。沈乔摸索着坐起来，穿鞋下榻，走到外间摇铃。这套动作已经做得很熟悉，旁人在此若不细看，绝对看不出他眼睛是有毛病的。外面很快响起敲门声。 请进。 郎君有何吩咐？ 现在什么时辰了？ 酉时过半了。 哦，现在灶房可还有饭菜？ 有的有的，您想要什么跟小人说一声，灶啊一直热着，随时都能现做。 那劳烦给我一碗白粥，几碟小菜。 好嘞，那我这就让厨人准备。 等等，哦，若是还能做些复杂点的菜，就请再上一碗猫耳朵和一份酱牛肉。 郎君客气了，客人有需要，本店哪能不常年备着呢？小人这就让人去做了，送过来。您且稍等。 那就有劳了。 这些菜都好做，酱牛肉是早就弄好了的凉菜，切一切便可。猫耳朵则现捏了面团下锅煮，白粥小菜更是容易，半个时辰不到就都被做好了，送到屋子里来。沈乔端起白粥慢慢喝，刚喝了几口门就被推开，他倒也不必睁眼费力端详，只听脚步声就知道来者何人。入夜清寒，燕无师带着一身寒气走了进来，在桌旁坐下。 这一路上你素来好打发，清粥小菜足矣，这猫耳朵和酱牛肉莫非是给我准备的？你我萍水相逢，似敌似友，你尚且能在小节上如此体恤，从前对你那位御师弟怕只有更加体贴温柔的份儿吧。 哪壶不开提哪壶，燕宗主可真是善于揭人伤疤呀。 我还当你铜墙铁壁，无知无觉，无论被人如何背叛都还能一如既往呢。阿乔如此温柔体贴，若是将来找到心上人，岂非更加关怀备至？谁若是有幸被你喜欢上，怕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啊。 燕宗主勿要玩笑，我自入道门就立志终身不娶。 哦，你们道门不是有道侣的说法吗？既结为道侣，就不必在乎那些俗世礼节了吧。反正你现在也没法回玄都山了，倒不如随我回幻月宗，你若不愿当我的弟子，我就给你别的名分呢。 燕宗主厚爱。 厚爱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饱腹发笑犹如加餐，有阿乔佐料，真是令人消受不了啊。 话已至此，沈乔哪里还会不明白自己又被耍了。他紧紧抿着唇，闭目养神，无论对方再说什么，竟是半句话也不肯多说了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